第36回，新元正处朱元福，劈破棒门见月明。却说孙行者暗落云头，对师父备言菩萨解童子，老君收取宝贝之事，三藏称谢不已，死心塌地办前程，舍命投西。潘安上马，猪八戒挑着行李，沙和尚拢着马头，孙行者执了铁棒，抛开路，径下高山前进。说不尽那水宿风餐，皮霜冒露，师徒们行罢多时，前又一山阻路。三藏在那马上高叫道：“徒弟呀、啊，你看那里山势崔巍，须是要仔细提防。”恐有魔障侵身也。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师父休要胡思乱想，只是要定性存神，自然无事。” 三藏道：“徒弟呀、啊，西天怎么这等难行？我记得离了长安城，在路上春尽夏来，秋残冬至，有四五个年头，怎么还不能得到？” 行者闻言呵呵笑道：“ 早呢早呢，还不曾出大门呢。” 八戒道：“ 哥哥不要扯谎，人间具有这般大门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哼，兄弟，我们还在堂屋里转呢。” 沙僧道：“ 师兄少说大话吓我，哪里有这般大堂屋，去也没处买这般大过粮啊。” 行者道：“ 兄弟，若依老孙看时，把这青天为屋瓦，日月做窗棂，四山五岳为梁柱，天地犹如一场厅。” 八戒听说了道：“ 罢了罢了，我们只当赚些时候回去吧。” 行者道：“ 不必乱谈，只管跟着老孙走路。” 好大圣横担了铁棒，领定了唐僧，抛开山路一直前进。那师傅在马上摇关，好一座山景，真个是山顶搓额磨斗柄，树梢仿佛结云霄，青烟堆里时闻得谷口猿啼，乱翠阴中每听得松间鹤唳，笑风山魅立溪间，戏弄樵夫乘起狐狸做崖畔，惊张猎户，好山看那八面崔巍，四围险峻，古怪乔松盘翠盖，枯摧老树挂藤萝，泉水飞流，寒气透人毛发冷，巅峰屹立，清风射眼梦魂景，时听大虫啸吼，每闻山鸟时鸣，几路成群穿荆棘，往来跳跃，张八结党巡野时前后奔跑，伫立草坡一望，并无客旅，行来深奥，四边俱有豺狼，应非佛祖修行处，尽是飞禽走兽场。那师父战战兢兢进此深山，心中凄惨，兜住马叫声：“悟空啊，我自从意志登山盟，王不留行送出城，路上相逢三灵子，途中摧攒马刀林，寻坡转涧求经界，卖岭登山拜福灵，防己一身如竹笠，回乡何日拜朝廷。” 孙大圣闻言呵呵冷笑道：“ 哼哼，师父不必挂念，少要心焦，妾自放心前进，还你个空道自然成也。” 师徒们玩着山景，信步行驶，早不觉得红轮西坠，正是十里长亭无客走，九重天上现星辰，八河里船只皆收港，七千州县进关门，六宫五府回关宰，四海三江罢吊轮，两座楼头钟鼓响， 一轮明月满乾坤。那长老在马上遥观，只见那山坳里有楼台叠叠，殿阁重重。三藏道：“徒弟，此时天色已晚，幸得那壁厢有楼阁不远，想必是安观寺院，我们都在那里借宿一宵，明日再行吧。” 行者道：“师父说的对，不要忙，等我去看好歹如何。” 那大圣跳在空中仔细观看，果然是座山门，但见八字砖墙泥红粉，两边门上钉金钉，叠叠楼台藏岭畔，层层宫阙隐山中，万佛阁对如来殿，朝阳楼鹰大雄门，七层塔墩云素布，三尊佛神现光荣，文殊台对迦兰舍，弥勒殿靠大慈亭，看山楼外青光舞，不虚阁上紫云绳，松关竹院一一绿，方丈禅堂处处清，雅雅悠悠供乐事，穿穿道道喜回营，参禅处有禅僧讲，烟月房多乐器鸣，庙高台上昙花坠，说法坛前贝叶声，正是那临遮三宝地，山拥梵王宫，半壁灯烟光闪灼，一行香霭雾朦胧。 孙大圣按下云头，报与三藏道：“师父，果然是一座寺院，去好借宿，我们去来。” 这长老放开马，一直前行，竟到了山门之外。行者道：“ 师父，这是一座什么寺？” 三藏道：“我的马蹄才然停住，脚尖还未出灯，就问我是什么寺，好没分晓。”行者道：“ 你老人家自有为僧，须曾讲过如数，方才去演经法，文理皆通，然后受唐王的恩佑，门上有那般大字，如何不认得？” 长老骂道：“泼猢狲，说话无耻！我才面西催马，被那太阳影射，奈何门虽有字，又被尘垢朦胧，所以未曾看见。”行者闻言，把腰弓一弓，长了二丈余高，用手斩去灰尘道：“ 师父请看， 上有五个大字，乃是赤剑宝林寺。”行者收了法身道：“ 师父，这寺里谁进去去借宿？” 三藏道：“我进去，你们的嘴脸丑陋，言语粗俗，性刚气傲，倘或冲撞了本处僧人，不容借宿，反为不美。” 行者道：“既如此，请师父进去，不必多言。” 那长老却丢了锡杖，解下斗篷，整衣合掌，进入山门。只见两边红旗栏杆里面高坐着一对金刚，装束的威仪恶丑，一个铁面刚须似活龙，一个皂眉圆眼若玲珑，左边的拳头骨突如生铁，右边的手掌鳞层赛赤铜，金甲连环光灿烂，明盔袖带映飘风，西方真个多供佛，石顶中间香火红。三藏见了，点头长叹道：“我那东土，若有人也将泥胎塑这等大菩萨，烧香供养啊，我弟子也不枉西天去矣。”正叹息处，又到了二层山门之内，见有四大天王之像，乃是持国、多闻、增长、广目，按东北西南风调雨顺之意。进了二层门里，又见有乔松四树，一树树翠盖蓬蓬，却如伞状。忽抬头，乃是大雄宝殿。那长老合掌皈依， 书身下拜，拜罢起来，转过佛台，到于后门之下，又见有倒坐观音普渡南海之下，那壁上都是梁工巧匠装塑的那些虾鱼蟹鳖出头露尾，跳海水波朝耍子。长老又点头三五度，感叹万千声道：“可怜呐，邻家众生都拜佛，为人何不肯修行？”正赞叹间，又见三门里走出一个道人，那道人忽见三藏相貌稀奇，风姿飞俗，急屈步上前施礼道：“师父哪里来的？”三藏道：“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，上西天拜佛求经的，今到宝方，天色将晚，告诫一宿。”那道人道：“师父莫怪，我做不得主，我是这里扫地撞钟打勤劳的道人，里面还有个管家的老师傅哩，待我进去禀他一声，他若留你，我就出来奉请；若不留你，我却不敢激迟。”三藏道：“累及你了。”那道人即到方丈报道：“老爷，外面有个人来了。”那僧官即起身换了衣服，按一按毗卢帽，披上袈裟，即开门迎接，问道人：“哪里人来？”道人用手指定道：“那正殿后面不是一个人。”那三藏光着一个头，穿一领25条达摩衣，足下蹬一双拖泥带水的达工鞋，斜倚在那后门首。僧官见了，大怒道：“道人少打，你岂不知我是僧官？但只有呈上来的侍夫将香，我方出来迎接。这等个和尚，你怎么多虚少实？抱我接他，看他那嘴脸，不是个诚实的。多是云游方上僧，今日天晚，想是要来借宿。我们方丈中岂容他打扰？叫他往前廊下蹲罢了。抱我怎么？” 抽身转去。长老闻言，满脸垂泪道：“ 可怜可怜，这才是人离相见。我弟子从小儿出家做了和尚，又不曾拜忏吃荤生歹意，看经怀怒坏禅心，又不曾丢瓦抛砖伤佛殿，婀娜脸上抛真金。咦，可怜呐！不知是那势力触伤天地，叫我今生常遇不良人。和尚，你不留我们宿便罢了，怎么又说这等背懒话，叫我们在前面廊下去蹲？此话不与行者说还好，若说了，那猴子进来一顿铁棒把骨拐都打断你的。” 长老道：“ 也罢也罢，常言道，人将礼乐为先，我先进去问他一声，看意下如何。”那师傅踏脚迹跟他进方丈门里，只见那僧官脱了衣服，气呼呼的坐在那里，不知是念经，又不知是与人家写法事。见那桌案上有些纸扎堆积，唐僧不敢深入，就立于天井里，躬身高叫道：“老院主，弟子问讯了。”那和尚就有些不耐烦他进里边来的意思，半搭不搭的还个礼道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 三藏道：“弟子乃东土大唐驾下差来，上西天拜活佛求经的，经过宝方，天晚求借一宿，明日不犯天光就行了，万望老院主方便方便。” 那僧官才欠起身来道：“ 你是那唐三藏吗？ 三藏道：不敢，弟子便是。 僧官道： 你既往西天取经，怎么路也不会走？ 三藏道：弟子更不曾走贵处的路。 他道： 正西去，只有四五里远近有一座三十里店，店上有卖饭的人家，方便好宿。我这里不便，不好留你们远来的僧。 三藏合掌道： 愿主，古人有云，安官寺院都是我方人士的冠衣，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，你怎么不留我，却是何情？ 僧官怒声叫道： 你这游方的和尚，便是有些油嘴油舌的说话。 三藏道：何为油嘴油舌？ 僧官道： 古人云，老虎进了城，家家都闭门，虽然不咬人，日前坏了名。 三藏道： 怎么日前坏了名？ 他道： 向年有几重型脚僧来于山门口坐下，是我见他寒薄，一个个衣破鞋无，光头赤脚。我叹他那般褴褛，急忙请入方丈，言之上座，款待了斋饭，又将故衣各借一件与他，就留他住了几日。怎知他贪图自在衣食，更不思量起身，就住了个七八个年头。出边也罢，又干出许多不公的事来。 三藏道： 有什么不公的事？ 僧官道： 你听我说，闲时沿墙抛瓦，闷来壁上板钉，冷天向火折窗棂，夏日脱门拦镜，帆布扯为脚带，牙香偷换慢清，长江琉璃把油清，夺碗夺锅赌胜。 三藏听言，心中暗道： 可怜呐，我弟子可是那等样没脊骨的和尚。 若待要哭，又恐那寺里的老和尚笑他，但暗暗扯衣开垒，忍气吞声，即走出去，见了三个徒弟。那行者见师父面上含怒，向前问： 师父，寺里和尚打你来？ 唐僧道： 不曾打。 八戒说： 一定打了，不是怎么还有些哭包声？ 那行者道： 骂你了。 唐僧道： 也不曾骂。 行者道： 既不曾打，又不曾骂，你这般苦恼怎么？好倒是思乡嘞。 唐僧道： 徒弟，他这里不方便。 行者笑道： 哼，这里想是道士。 唐僧怒道： 观里才有道士，寺里只有和尚。 行者道： 你不记事，但是和尚给予我们一般。常言道，记在佛会下都是有缘人。你且坐，等我进去看看。 好行者暗一暗顶上金箍，束一束腰间裙子，执着铁棒进到大雄宝殿上，指着那三尊佛像道： 你本是泥塑金装假像，内里岂无感应？我老孙保领大唐圣僧往西天拜佛，求取真经，今晚特来此处投宿，趁早与我报名。假若不留，就一顿棍打碎金身，叫你还现本相泥土。 那大圣正在前边发狠，倒岔子乱说，只见一个烧完香的道人点了几支香来佛前炉里插，被行者戳了一声，唬了一跌，爬起来看见脸又是一跌，吓得滚滚降降跑入方丈里报道： 老爷，外面有个和尚来了。 那僧官道： 你这伙道人都少打，一行说叫他往前廊下去蹲，又报甚么？再说打二十。 道人说： 老爷，这个和尚比那个和尚不同，生得恶躁，没脊骨。 僧官道： 怎的模样？ 道人道： 是个圆眼睛，扎耳朵， 满面毛，雷公嘴，手持一根棍子，咬牙恨恨的要寻人打呢。 僧官道：“等我出去看。”他既开门，只见行者撞进来，真个生的丑陋，七高八低，孤拐脸，两只黄眼睛，一个磕头，獠牙往外生，就像属螃蟹的，肉在里面，骨在外面。那老和尚慌得把方丈门关了，行者赶上，扑的打破门扇，道：“赶早将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，老孙睡觉。” 僧官躲在房里，对道人说：“ 怪得生的丑吗？原来是说大话，折做的这般嘴脸，我这里连方丈、佛殿、钟鼓楼两廊，共总也不上300间，他却要1000间睡觉，却打哪里来？” 道人说：“ 师傅，我也是吓破胆的人，凭你怎么答应他吧。” 那僧官战索索的高叫道：“ 那借宿的长老，我这小荒山不方便，不敢奉留，往别处去宿吧。” 行者将棍子变得盆来粗细，直臂臂的竖在天井里，说道：“ 哼，和尚不方便，你就搬出去。” 僧官道：“ 我们从小住的寺，师公传与师父，师父传与我辈，我辈要远继儿孙。他不知是哪里勾当，冒冒失失的叫我们搬呢。” 道人道：“ 老爷十分不结嘎，搬出去也罢。刚子打进门来了。” 僧官道：“你莫胡说，我们老少重大400-500名和尚往哪里搬？搬出去却也没处住。” 行者听见道：“ 哼，和尚没处搬，便招一个出来打样棍。” 老和尚叫：“ 道人，你出去与我打个样棍来。”那道人慌了道：“爷爷呀，那等个大杠子叫我出去打样棍。” 老和尚道：“ 养军千日，用军一朝，你怎么不出去？” 道人说：“ 那杠子莫说打来，若倒下来压也压个肉泥。” 老和尚道：“ 也莫说压，直到竖在天井里，夜晚间走路不记得，一头撞个大窟窿。” 道人道：“ 师傅，你晓得这般重，却叫我出去打什么样棍？” 他自家里面转闹起来。行者听见道：“ 嘿嘿，事也禁不得，假若就一棍打煞一个，我师傅又怪我行凶了。且等我另寻一个什么打应你看看。” 忽抬头，只见方丈门外有一个石狮子，却就举起棍来，乒乓一下打得粉乱麻碎。那和尚在窗沿里看见，就吓得骨软筋麻，慌忙往床下拱。道人就往锅门里钻，口中不住叫：“ 爷爷，棍重棍重，禁不得，方便方便。” 行者道：“ 呵呵，和尚，我不打你，我问你，这寺里有多少和尚？” 僧官战索索道：“ 前后是285房头，共有500个渡牒的和尚。” 行者道：“ 快去把那500个和尚都点得齐齐整整，穿了长衣服出去，把我那唐朝的师傅接进来，就不打你了。” 僧官道：“ 爷爷，若是不打，便抬也抬进来。” 行者道：“ 哼，趁早去。” 僧官叫：“ 道人，你莫说吓破了胆，就是吓破了心，便也去与我叫这些人来接唐僧老爷爷来。” 那道人没奈何，舍了性命，不敢撞门，从后面狗洞里钻将出去，进到正殿上，东边打鼓，西边撞钟，钟鼓一齐响出，惊动了两廊大小僧众。上殿问道：“ 这早还不晚呢，撞钟打鼓作甚？” 道人说：“ 快换衣服，随老师傅排班，出山门外迎接唐朝来的老爷。” 那众和尚真个齐齐整整排班出门迎接，有的披了袈裟，有的着了偏衫，无的穿了一个中直裰，十分穷的没有长衣服， 就把腰裙接起两条披在身上。行者看见道：“ 嘿嘿，和尚，你穿的是什么衣服？” 和尚见他丑陋，说道：“ 爷爷，不要打，等我说，这是我们城中画的布，此间没有裁缝，是自家做的一个果穷。” 行者闻言暗笑，压着众僧出山门下跪下。那僧官磕头高笑道：“ 唐老爷，请方丈里坐。” 八戒看见道：“ 呵呵，师父老大不济事，你进去时泪汪汪，嘴上挂着油瓶，师兄怎么就有此仗之，叫他们磕头来接？” 三藏道：“你这个呆子，好不小礼，常言道鬼也怕恶人呢。”唐僧见他们磕头礼拜，甚是不过意，上前叫：“列位请起。”众僧叩头道：“ 老爷，若和你徒弟说声方便，不动杠子就跪一个月也罢。” 唐僧叫：“ 悟空，莫要打他。” 行者道：“ 不曾打，若打这会儿已打断了根儿矣。” 那些和尚却才起身，牵马的牵马，挑担的挑担，抬着唐僧，驮着八戒，挽着沙僧，一齐都进山门里去，却到后面方丈中依序坐下。众僧却又礼拜。三藏道：“ 愿主请起，再不必行礼，坐见贫僧，我和你都是佛门弟子。” 僧官道：“ 老爷是上国钦差，小和尚有失迎接，今到荒山，奈何俗眼不识尊仪，与老爷邂逅相逢。动问老爷一路上是吃素是吃荤，我们好去拌饭。” 三藏道：“吃素。”僧官道：“ 徒弟，这个爷爷好的吃荤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们也吃素，都是胎里素。” 那和尚道：“ 爷爷呀，这等凶悍也吃素？” 有一个胆量大的和尚近前又问：“ 老爷既然吃素，煮多少米的饭方够吃？” 八戒道：“小家子和尚问什么，一家煮上一担米。” 那和尚都慌了，便去刷洗锅灶，各房中安排茶饭，高掌明灯，吊开桌椅，管待唐僧。师徒们都吃罢了晚斋，众僧收拾了家伙，三藏称谢道：“ 老院主打搅宝山了。” 僧官道：“ 不敢不敢，怠慢怠慢。” 三藏道：“ 我师徒却在哪里安歇？” 僧官道：“ 老爷不要忙，小和尚自有去处。” 叫道人，那壁厢有几个人听时令的？ 道人说：“ 师父有。” 僧官吩咐道：“ 你们两个去安排草料，与唐老爷喂马，找几个去前面把那三间禅堂打扫干净，铺设床帐，快请老爷安歇。” 那些道人听命，个个整顿齐备，却来请唐老爷安寝。他师徒们牵马挑担出方丈，径至禅堂门首看处。只见那里面灯火光明，两校间铺着四张藤屉床。行者见了，唤那办草料的道人将草料抬来，放在禅堂里面，拴下白马，叫道人都出去。三藏坐在中间，灯下两班立五百个和尚，都伺候着，不敢侧立。三藏欠身道：“ 列位请回，贫僧好自在安寝。” 众僧绝不敢退。僧官上前吩咐大众：“ 服侍老爷安置了再回。” 三藏道：“ 既此就是安置了，都就请回。” 众人却才赶散去起。唐僧举步出门小解，只见明月当天，叫徒弟、行者、八戒、沙僧都出来侍立。因感这月清光皎洁， 月月深沉，真是一轮高照，大地分明，对月怀归。口占一首古风长篇，诗云：浩魄当空宝镜悬，山河遥影十分全。琼楼玉宇清光满，冰剑银盘爽气悬。万里此时同皎洁，一年今夜最明鲜。浑如霜饼离沧海，却似冰轮挂碧天。别管寒窗孤客闷，山村野店老翁眠。乍临汉园经秋鬓，才到秦楼蹴挽联。雨亮有诗传进时，袁弘不寐泛江船。光浮杯面寒无力，清映亭中见有闲。处处窗轩银白雪，家家怨雨弄冰闲。今宵静晚来山寺，何日相同返故园。行者闻言近前答曰： 师傅啊，你只知月色光华，心怀故里，更不知月中之意，乃先天法相之归省也。月至三十日，阳魂之金散尽，阴魄之水盈轮，故纯黑而无光，乃曰晦。此时与日相交，在晦朔两日之间，感阳光而游运，至初三日以阳现，初八日二阳生。魄中魂伴，其平如绳，故曰上显。至今十五日三阳被足，是以团圆，故曰旺。至十六日以阴生，二十二日二阴生。此时魂中魄伴，其平如绳，故曰下显。至三十日三阳被足，亦当会，此乃先天采炼之意。我等若能温养二八，九九成功，那是劫见佛容易，反故田亦易也。 诗曰：前贤之后，后贤前，要为平平气象全。采得归来炉里炼，至心功果即西天。那长老听说，一时解悟，明彻真言，满心欢喜，称谢了悟空。沙僧在旁笑道： 呵呵，师兄此言随当，只说的是贤前属阳，贤后属阴，阴中阳半得水之金，更不道水火相搀各有缘，全凭土母配如然。三家同会无争竞，水在长江，月在天。那长老闻得一开茅塞，正是李明一窍通千窍，说破无声即是仙。八戒上前扯住长老道： 师父莫听乱讲，误了睡觉。这月啊，缺之不久又团圆，似我生来不识全，吃饭嫌我肚子大，拿碗又说有沾眼。他都灵力修来福，我自吃鱼积下缘。我说你取经还满三途也，摆尾摇头直上天。 三藏道：也罢，徒弟们走路辛苦，先去睡下，等我把这卷经来念一念。行者道： 师父差了，你自幼出家做了和尚，小时的经文哪本不熟，却又领了唐王旨意上西天见佛，求取大乘真典，如今功未完成，佛未得见，经未曾取，你念的是哪卷经？ 三藏道：我自出长安，朝朝跋涉，日日奔波，小时的经文恐怕生了，幸今夜得闲，等我温习温习。 行者道：记着等说，我们先去睡也。 他三人各往一张藤床上睡下，长老掩上唐禅门，高体银刚铺开金本，默默看念，正是那楼头出谷人烟静，野浦渔舟火灭时。毕竟不知那长老怎么样离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